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集。谁说秦冉没好好学小提琴？从秦冉书里飘出来的纸，这两人自然会觉得是秦冉的，可这字迹跟秦冉的字显然是差得很远的，应该是有专门练过。秦冉也没有想到他这张纸会被带出来，他坐在位子上，左手拿着手机，右手搭在桌子上，因为要顾及右手，动作稍显笨拙。看到纸，他扬了扬眉， 这字可真好看。 林思然当先反应过来，他拿起纸拍在桌子上，看清内容，抬头分外激动。 秦小冉，你也是妍希的粉丝啊？ 这纸上是妍希刚出的一首歌，林思然作为妍希骨灰级粉丝自然认出来了。秦冉偏头，语气毫无波澜，我真不是。 那你还有妍希的歌词？ 林思然扬扬手中的纸，乔生没有看出来这是歌词，只是一伸手抽出来那张纸。 这肯定不是他抄的了，他哪里能写出这样的字。对了，这是谁给你的？ 乔生可真是个小天才。秦冉忽然就淡定了，左手把玩着手机，歪了歪身子笑道，那个呀，我邻居写的，他字好看吗？ 好看。 林思然疯狂点头，又低头看了一眼， 这都可以去写字帖了吧。 你说你怎么就没练出这么好看的字啊？ 乔生啧了一声。秦冉低头继续翻着手机看，没理他。临近上课，乔生也回到位子上了，秦冉的手还需要换药，昨天程木把药都拿到校医室了，校医室里的两个人都能帮他换。秦冉到校医室的时候，陆兆颖正站在门外跟人打电话，语气似乎有些威严，看到他的时候朝他招了招手。程俊倒是在校医室，他依旧懒洋洋地靠着沙发，腿上搁着电脑，神情依旧松懒，但那清冽的眉眼看起来总觉得有一股煞气。 来换药。 程俊把电脑搁到一边，拿出药箱，示意秦冉坐好，自己坐在他的隔壁，小心翼翼地拆开绷带，露出里面的伤口，缝了几针，伤口十分狰狞。夏天手心容易出汗，磕磕碰碰的，碰到伤口也是难免的，药都被晕染了。程俊拿着棉签捏着他的手指，用医学酒精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，再小心也难免触碰到伤口。 有些疼吧？ 还行。秦冉左手支着下巴，懒洋洋地开口，也没那么严重。程俊低低地嗯了一声，也没说话，只是动作放轻了许多。他眉眼垂下，长睫覆盖着，轮廓看起来很朦胧。换完药，就看到秦冉起身出门，程俊问他去哪儿。食堂，林思然还在等我去吃饭。秦冉看了看右手，总觉得今天上了药之后没有昨天那么疼了。他受伤了，自然就没法工作。早上下课的时候，奶茶店那边的兼职都被他给推了。这还跟人去挤食堂，不怕伤口再次破裂？陈俊唇角抿起，秦冉没注意，他挥了挥左手，那我先走了。走到门外，遇上正好打完电话回来的陆兆颖，还打了个招呼。陆兆颖将手机扔到桌子上，挠挠头， 他去哪儿了？怎么不让他留下来吃饭？ 陈俊转身坐回了沙发，唇抿着，看起来挺冷的。陆兆颖看不懂他这操作，但也不敢问，只转了话题。 那个沈副局长去找江小叔叔了。 陈俊抽出一根烟咬上，沈笑道， 这就怂了，他不是挺威风的， 只是漆黑的眸底寒凉，看不出半点笑意。刚进来的程木打了个哆嗦，一根手指就能按死对方，沈副局长他敢不怂吗？林家，许父找到这里的时候，林奇跟林锦轩都不在，宁晴坐在院子里的凉亭处招待许父。公安局那边没有后续消息传过来，宁晴东凑西凑的又卖了一些首饰，凑了50万在一张卡里。今天林锦轩带回来一个消息，许慎两只手都断了，后续影响还很严重。为了摆平后续，不让秦冉吃上官司真的蹲大牢，宁晴也是费尽了心思。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睡，用了很多粉底才掩盖住了眼下的青黑。他没想到许父会找上门来。许父是认识宁晴的。 林夫人。 宁晴手中捏着银行卡，不想让林家的任何一个人看到他的丑态。 张嫂，你先下去，我跟许先生好好聊聊。 张嫂斜睨了他一眼，有些迟疑，不过端完一壶茶上来后还是回去了。 谁来了？ 屋内，林婉手拢着披肩刚从楼上下来。张嫂向外面努努嘴，又给林婉倒了杯茶，压低了声音。 哦，还能有谁？那个许先生，我看到夫人手里拿了张银行卡。 林婉坐到沙发上，闻言嗤笑，也没再多说。屋外，许父坐在凳子上，有些坐立不安，难以启齿。 许老师，真是抱歉，我那孩子……唉。 许父面无表情，宁晴误会了他的意思，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当先开口，姿态放得很低。从昨晚到现在，他都不怎么敢出门，怕看到佣人的目光，尤其是林家人。宁晴抿了一口茶。 你也知道秦冉，他从小就没个定性，明明他比雨儿先学小提琴，谁知道雨儿现在都快九级了，可是他小提琴曲不好好学不说，还打了您儿子。这件事说起来我羞愧啊。 许父来之后一直战战兢兢，试图喝水缓解自己，却没想到宁晴来了这么一句。他拿着茶杯的手一顿，有些迷糊了。 等等，林夫人。 宁晴手里捏着那张银行卡，抬头看着他，许父也看着他，说： 不是，谁说秦冉没有好好学小提琴啊？他明明……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